在身边，其他感觉快传达你的双眼，为的热烈你要冷冻的不变，开始危险颜色越是鲜艳，宽大的肩可能会不对，方便的眼长长的路边， 我玩游戏 没人被想念， 我玩游戏 被捧进可怜， 我玩游戏 把勇往直前， 受伤对错难免 都值得纪念， 当我第一次完美的人生越想你那天越近不远， 来那时候你傻傻分不清楚飞来 迷途失败了一步步的呀， 下次当初相爱的人大哭飞来 能不能清楚现在可是最苦的 人，你怎么会乖乖等他祝福，轻易认输很难得到幸福，有人微笑就有人会哭，义无反顾是你唯一结束，不要害怕路上有人会满足，老天故意要让你觉得辛苦，永远记得要自我保护，不要害怕战士的孤独， 我玩游戏 没人被想念， 我玩游戏 不同情可怜， 我玩游戏 快有我的钱， 受伤对错难免 都值得纪念， 当我第一次完美的人生 你想你那天已经不远，你想你那天已经不远， 成回不来，没能耐 子的墨笔存在。我太糊涂，爱是变数，再付出也是留不住，配合演出，心里有数，你说不再没有假如，当你淡出，心被空出，算数爱的单数，伸出无尽的孤独，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过感动不是爱，我为谁悲哀？被出卖的爱，单纯回不我不存在，被出卖的爱，担心的未来。你说不是爱，我为谁悲哀？ 什么世界？我已无心了解，用爱填满的眼，如今一点一点被你磨成干枯的思念。这是个什么改变？我已无言以对，再多刻苦誓言，再多深情绵绵，也抵不过你一个转身，一句再见。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能，感情都留下，没有你我自由越陷越深。我给你真心几分，你让我爱恨不能，幸福太奢侈，沉默只能交给爱我的人。

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在某处某一条路，我和你散步，常去的店铺，现在只剩空无。看你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迷糊，谁为谁祝福？脸上多些温度，心里多些包袱，要不会远路。当你爱得很幸福，我爱得很辛苦，犯同样的错误，你的笑容无辜，你的冷却祝福，我心里早有数。在只剩空路，看你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迷糊，谁为谁祝福？脸上多些温度，心里多些包袱，要不会远路。看你爱得很幸福，我爱得很辛苦，犯同样的错误，你的笑容无辜，你的谎却祝福，我心里早有数。当你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迷糊，谁为谁祝福？人生多些温度，心里多些包袱，要不会远路。当你爱得很幸福，我爱得很幸福，犯同样的错误，笑得无辜，你的风却祝福，我心里早有数。你的笑得无辜，你的风却祝福，我心里有数。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薯条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请为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全市警示教育大会暨六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日前召开，贯彻河北省巡查干部培训班会议和廊坊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通报我市近期查处的几起典型案件，并就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张晓明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会上讲话，就抓好党风严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讲了四点意见：一、要以案为鉴，不要把党的纪律规矩抛在脑后，不要对组织的提醒告诫置若罔闻，不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重托不当回事，不要干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蠢事；二、要抓好问题整改；三、要落实主体责任；四、要加强执纪问责。韩占山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以对党忠诚的态度和高度的政治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巡查，不断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就开展好巡查工作，韩占山要求：第一，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对巡查工作的要求上来；第二，要突出重点，全力推动巡查工作扎实开展；第三，要强化责任落实，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韩占山强调，巡查工作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各部门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有力有序配合好巡查工作，打好巡查监督第一仗，为挺进三十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刘连杰主持会议，他要求要抓好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要求上来，要抓好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各级纪检监察机构要充分发挥监督执纪作用，使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健康成长。全市党员干部一定要从通报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要全力配合巡查工作，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抓好党委巡查工作，以实际行动向市委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会上，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通报了典型案件，宣读了六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增禄宣读了中共三河市委关于成立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相关同志做了工作检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暨六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后，十个巡查组分别进驻首轮被巡查的十个单位，开展巡查工作。日前，受突降暴雨影响，我市燕郊高新区大部分地段存在不同程度涨水现象。韩占山、孟建正、张晓明、梁宝杰等市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冒雨实地深入到惠福路铁道桥、潮白河大堤、燕顺路、行宫大街、尹家沟等地视察防汛排涝工作，并现场指挥调度。视察中，韩占山等市领导指出，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加强巡查力度，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及时发现处置险情，要加强防汛值班值守，严肃防汛纪律。各级党员干部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进一步加强河道堤防和城市防汛薄弱环节的监控巡查，严阵以待，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工作，确保不发生严重的城市内涝。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灾，进一步夯实责任，突出重点，严密防范，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就在守候电波呢？今天第二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伴随性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说最近你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就可以参与互动，一起来说说最近你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 沧海笑 想你，想你，好想你。爱是这么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心里，那是因为爱的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丢你。 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 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